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煤炭价格一旦超出合理区间，将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调控，更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座谈会与会专家建议，要加快建立煤炭价格区间调控的长效机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使煤炭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基本面，防止价格大起大落。与会的煤电企业认为，当前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正当其时，希望相关意见尽快出台，并对重点产区煤炭出矿价格和港口下水煤价格合理区间提出具体建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指出， 那么我们的价格机制就是在既能够避免这种短期大幅度上涨对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这个前提底下，同时要保证煤炭的市场化运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研究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综合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并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一旦超出合理区间，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调控，推动上下游产业协调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胰岛素专项今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以每支胰岛素注射液三毫升规格计算，中选产品价格均降到每支80元以下，部分中选产品低于每支20元，将惠及全国1000万使用胰岛素的患者。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医保局进行的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对胰岛素的专项采购，本次集采涵盖临床常用的二代和三代胰岛素，包括16个通用名品种、11家企业的42个产品拟中选。本次集采共有11家制药企业参与竞标，根据医疗机构报量计算，年采购金额170亿元，事关全国1000万使用胰岛素患者的福祉。与前五次集采不同，此次集采的胰岛素属于生物药，这标志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范围从化学药扩展到生物药领域。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招采处处长董朝辉表示， 在化药集采的时候，我们有中选的企业来选择供应省份，这是因为化药有仿制药的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作为支撑，但是生物药包括胰岛素没有一致性评价作为支撑，所以更需要尊重临床的选择，维护临床使用的习惯。 本台消息，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事件，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回应表示，经查，截至目前，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有效注册逍遥镇商标3件均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责成地方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事件进展，加强对各方保护和使用商标的行政指导，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依法依规处理有关商标纠纷，既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又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处理好商标权利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北京冬奥组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吹风会。据介绍，目前冬残奥会5个竞赛场馆和3个冬残奥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已与场馆主体工程同步完工，正在积极推进场馆无障碍临时设施建设，并做好无障碍临时设施与永久设施的衔接工作。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残奥部部长杨金奎介绍，为保障残疾人享有高水平的参赛观赛体验，北京冬奥组委专门制定了指导意见，提出了57个业务领域中涉及残疾人的特殊服务需求要点，并推动落实。 住宿方面，目前共有16家饭店与北京冬奥组委签署了住宿接待服务协议，饭店房间4680间，其中11家签约饭店将新改造无障碍客房109间。医疗方面，已经确定41家定点医疗卫生机构组建场馆医疗救治团队， 并做好绞刑器、假肢和轮椅维修服务计划和导盲犬兽医服务医疗资源准备。反兴奋剂方面，赛时12个兴奋剂检测站都将按照标准配备无障碍设施。交通方面，无障碍车辆车型已选定并正式交付，并开展了运行测试演练。共有9000余名志愿者服务于北京冬残奥会，其中我们特意的选拔了19名残疾人。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组织编写了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同时还制作了盲文大字本出版物，以方便残疾人获取信息。 在上海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浙江杭州、江苏徐州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后，沪苏浙三省市迅速落实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织密全社会防控网，全力阻断疫情传播。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今天8点，上海市已累计排查确诊病例在沪密接、次密接及相关筛查对象共55278名，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为进一步防控疫情，上海市文旅局昨天已发布通知，要求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立即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另据了解，上海瑞金医院、中山医院、同济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昨天均发布消息，根据国家和上海疫情防控要求，即刻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针对网传医疗机构接受医药代表请客的传言，上海卫健委主任邬京雷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纯属谣言。 网上传播的所谓医疗机构因为接受医药代表的请客的问题，纯属造谣。一个是保持这个正常的医院的医疗的服务，正常的这个住院的服务。第二的话呢，我们加强了互联网的医院的服务。那我想呢，我们也会去调剂其他医院的力量，来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医疗服务。 由于上海确诊病例11月19号至21号曾在苏州市多地活动，苏州正在对相关场所进行排查。截至昨晚10点，已筛查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杭州昨天通报2例无症状感染者后，社区、宾馆、商场等场所迅速响应，织密疫情防控网。截至今天上午9点半，杭州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浙大紫金港校区和感染者所住小区均已实施封闭管理。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本土病例4例，上海3例，其中浦东新区2例，青浦区1例，辽宁1例，在大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3例，浙江2例均在杭州市，江苏1例在徐州市。现有确诊病例86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6433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在修订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起草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今天上午，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开始试运行，正式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预计年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北京市今天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改后的条例明确，女方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至60天。同时，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 暂停了136天的皖丁口岸盲满通道，今天正式恢复货运功能。这也是云南省德宏州因疫情影响暂停所有口岸贸易后，第一个正式恢复通关的口岸通道，标志着德宏州外向型经济引擎再次启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指出，中方这一举措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的正当反制，责任完全在立方。 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都不会得逞。我们奉劝立方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纠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3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883,438例，累计死亡病例517,4646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126,574例，累计死亡病例75,797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张佳宁报道。 博茨瓦纳、南非等多国近日报告了一种新型变异新冠病毒，该毒株不同寻常的变异也引发众多科研人员关注。博茨瓦纳卫生部25号通报说，该国已报告4例该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25号也宣布，该国迄今共发现了22例该变异毒株感染者。一些卫生专家认为，随着多国解禁并重开国际旅行，这种变异毒株的传播范围已经扩大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目前，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9.2万，自10月底以来激增超40%，相当于回到了今年8月份的疫情高峰水平。总台驻美国记者刘肖谦。 出现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还是相对较低，第二个原因就是开启了美国人年末出行的高峰时期，通常呢假期导致的疫情的高峰都会在延迟一段时间后出现，所以12月的疫情状况将令人担忧。 英国政府25号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1000万例，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之后又一疫情千万级国家。英国国家审计署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冠疫情暴露了英国在面对紧急情况下的脆弱性。政府也没有根据该国从疫情爆发前的传染病大流行模拟演习中得出的警示而采取行动。 其他国际消息，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26号宣布取消与英国内政大臣原定于28号在法国加来的会晤，此举被认为是对英国首相约翰逊稍早前提出的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不满。在给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信件中，约翰逊表示让法国接纳所有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近期连创新低，本周大幅下跌15%，跌破13关口，最低达到13.45里拉对一美元，再创历史新低。今年以来，里拉已累计贬值约45%。 据白俄罗斯媒体25号报道，目前伊拉克方面接到约1000名在白俄罗斯的伊拉克难民愿意返回的请求。当天，一批难民从白首都明斯克乘飞机返回伊拉克。 受消息面因素影响，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6号大幅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中盘下跌2.5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2.0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石静飞、影静，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